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在帮助抢救林信成之后，我因为相对镇定而第一个想到了报案。警察反应的迅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让我对公安机关从此好感倍增。那天晚上，我在林家逗留了很久，接受调查询问，直到凌晨。凌晨两点，我被警察准许离开现场，又乘车赶往爱博医院看望信成。信成经过医生抢救，在他短短的人生中，不知是第几次转危为安。我赶到医院时，信成仍在药物的控制下昏睡。我找医生问了情况之后，留下了一个手机号码，告诉医生万一有事情可以找我。我本想对医生说信成是我的朋友，开口时转念又自称是信成的大哥。我这样转念源自忽然而生的怜悯，因为我忽然想到林信成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举目无亲了。为了叙述的清晰，我不得不遵循时间的顺序。按时间顺序，我早该把笔锋转向那辆逃之夭夭的红色富康。那富康开出瑞华别墅之后，随即放开车速，在黑夜无人的机场辅路上仓皇狂奔。当汽车开进市区之后，都市夜景的繁华才让车内的气氛稍有松弛。车上每个人的心情各不相同，但从表面看，他们都已惊魂略定。李文海把车速放慢，并且开始和后座上的德子交谈。他们在议论今天的战果，有多少现金，有多少珠宝和金饰。德子说他还从里面书房里翻出了一块手表，好像上面都是白钻，这种满天星的好表少说也值几十万，只是变现不太容易。李文海说只要是真东西，让利换钱没啥不易，回头看看是什么牌子，到了南方自会脱手。这个时候他们都听到了悠悠的啜泣。李文海说，悠悠，这些东西也有你的一份，我们本来想早点告诉你，又怕你害怕不肯带我们来了。哼，我们也是为了你好，这种事儿搅进来要杀头的，不知罪不为罪，成可进败可退，有了钱有你的份儿，失了手没你的事儿，我他妈的处处为你着想，你他妈的还委屈什么。阿菊伸出双手搂住悠悠，悠悠似乎是第一次的对阿菊温暖的怀抱感到陌生。悠悠不知道李文海的冷酷无情还能无情到哪里，而德子与李文海干这事儿是蓄谋已久。阿菊对这场血腥屠杀是和自己一样蒙在鼓里，还是早就串通一气？也许那一刻悠悠什么都没法细想，他的思维也许还处于休克状态，只剩下少数知觉神经支配着张皇无措的情绪。他们开进一个路口，很触目的看到路旁停着一辆警车，李文海和德子一起屏住牺牲，阿菊也全身僵硬，搂着悠悠的臂膀禁不住微微打颤。悠悠想喊， 但刚刚苏醒的一点理性立即封住了他的喉咙。李文海那把手枪就放在空着的前座，他小心翼翼地驾车轻轻划过路口，那辆110巡逻车不知何故抛锚在此，对这辆鬼鬼祟祟的红色富康无动于衷。过了这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危险似乎解除。李文海将车开进一条僻静的小巷，一直行至小巷的深处，才悄无声息地靠边停住。李文海关了车灯，看看四周很静，便回头说道：咱们还是分开走吧，现在警察晚上总是拦车检查身份证了，对吧？你先带阿吉下车，今天晚上先别回旅馆，先换个地方住一宿再说。 德子犹豫了片刻， 那你呢？你到哪儿住去啊？我带着悠悠，我们另找地方。德子欲言又止，拉开门刚想下车，动作迟缓了一下，又收身回来了。 大哥，这里没人，要不要先把钱分了再说？ 你是怕我贪了你的？妈的，老子要贪了早把你枪给崩了，怎么到你现在问我？我看你这样子永远干不了大事。 德子不敢顶嘴，忍气吞声地钻出了车子， 阿菊也手忙脚乱地跟着钻了出去。在他们关上车门之前，李文海又嘱咐了一句，或者也可以说是安慰了一句：哎，我今天给你的那只手机可别关了，到时候我再打电话找你。 德子马上殷勤地应答： 啊。 德子正要关上车门，没想到悠悠突然用力将车门一顶，快速脱身而出。德子刚刚叫了一声哎，悠悠已经推开德子撒腿就跑。 悠悠顺着路灯昏暗的小巷朝巷口明亮璀璨的大街奔去，他听到李文海急促地喊了一声：抓住他！身后便响起了大力追赶的脚步。悠悠拼尽全力地向前跑着，头脑麻木，双脚发飘，有点像被梦魇压住徒劳无功地挣扎逃命。是德子最先追了上来，他的脚步又急又重，悠悠先是听到一声咬牙切齿的喉音：你他妈的往哪儿跑？紧接着悠悠的肩部被用力拽了一下，他的身子被拽得一歪，这一歪却让德子意外脱手，让德子不由自主地趔趄了几步，悠悠也趔趄了几步，但脚步还能继续。德子又追了十余米，还是追了上来，他再次抓住了悠悠的肩头，这一回他抓得很牢很牢，并且可以说是用足了气力将悠悠的整个身体搬了过来。德子当然不会想到，也完全没有防备，悠悠竟会突然一拳，也许还是下勾拳吧，击中了他的腹部，然后又是几拳，那几乎是一个精彩的套路组合。那从小看书的组合拳悠悠并没有练过，但冥冥之中似有神助，让悠悠突然连贯地做出这样的动作。那第一个下勾拳实际上已将德子置于无法招架的地步当中，而紧接着的那一组连续的击打则让德子人仰马翻地倒了下去。李文海也追上来了，但他离悠悠还远，悠悠离灯光通明的大街只有几十步之遥，李文海唯一追上来的只有他那穷凶极恶的叫喊： 悠悠，你他妈的，你今天敢回去老子就要了你的命，你敢回去我要了你的命。 连着几声最后的叫喊也渐渐被悠悠甩得很远，终于连同追赶的脚步一起消失在悠悠的背后。悠悠已经冲出巷口，冲上了大街。他不顾一切地飞奔着横穿马路，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纷纷避让躲闪。 悠悠的前后左右，除了飞奔过耳的风声，就是此起彼伏的笛鸣。悠悠那天晚上真的没回旅馆去住，他在街上一直六神无主，一直徘徊到半夜三更，心里才稍稍镇定下来。在这之前，悠悠只是步伐机械地向前走着，脑子里依然充满了血污和枪声。此刻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念头在主导他的神经，是慌张无措还是恐惧悲伤。虽然他从没有预料自己平凡的人生会遭遇如此惊悚，但却能预料他刚刚在灵信成家从进到出的短短片刻已经毁了他的一生。悠悠从东直门那大街一直往前走去，漫无方向，走到鼓楼时又转向南方，一直走到了故宫的端门广场。他的双腿早已麻木，而意识却渐渐清醒。这时他记得最清的已不是凶杀发生前后的场景与声音，而是李文海那句最后的警告。他不让他再回旅馆住了，也不知是恫吓还是关照，悠悠真的不敢回去了，因为李文海是他带到林家去的，所以悠悠对这桩惊天惨案，对林信成父母双亡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悠悠甚至搞不懂自己今晚的角色是主角还是配角，是首犯还是帮凶。他怎敢再回旅馆呢？他怕见一切熟人，也怕连累大姐，但此时走在深夜的街上，他又难以承受心里的孤单。他也曾想过报警，看到街上缓缓驶过的警车，他几次举手超过了头顶，但又缓缓放下，最终还是恐慌压倒一切，理智屈从于感觉。他完全无法预测一旦自己投案自首，将给他的未来，给大姐和姐夫的生活带来什么后果。悠悠一想到大姐惊愕的目光，想到姐夫气愤的面孔，就心如刀绞，无地自容。月光冷冽，树静无风，紫禁城高大的城墙像披了一层冥界的银装，护城河即将封冻，近岸处已结了薄冰，薄冰映在悠悠的眼里，让他从内往外渗透了寒冷。悠悠沿着那条冻僵的河水行至美术馆的西侧，在那里的一个夜间营业的小餐馆里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悠悠先把电话打到他住的旅馆，他让服务员帮忙喊阿菊。他清楚地听到服务员的嗓子在走廊里回响： 阿菊，阿菊，九号的阿菊。 紧接着服务员又拿起电话听筒吼了一声： 没在。 然后不由分说的随即挂断。悠悠再拨过去说是找钱致富，七号的钱致富。服务员又是一阵叫喊，然后就没了声息。过了好一会儿，姐夫接了电话，听声音像是已经睡了，鼻子塞塞浓浓，口齿混沌不清。 喂，找谁啊？ 姐夫，我是悠悠，你刚睡吗？ 啊，悠悠，有什么事儿吗？ 悠悠说不出他有什么事情， 他也说不清他打这个电话是为了什么事情。如果说他找阿菊是想证实一下阿菊和德子是否真的没有回来，那么找姐夫似乎只是单纯的想听听亲人的声音。大姐的身体不好，她不敢叫大姐，但听到姐夫的声音，她心中同样一阵激动。 啊，没有，没什么事儿。姐夫，我姐在吗？ 在啊。 她也睡了吗？ 早睡了。哎，你在哪儿啊？怎么还不回来啊？你打电话回来是做什么？ 没事，不做什么，我是看看你们睡了没有。那你们快睡吧。 你闲的没事了吧？也不怕浪费电话费。这么晚了你还不回来，到底干些什么呢？ 没有，我是想告诉你们，我今晚不回来了，公司里有点事情，我要加班，我就是告诉你们一声。 姐夫被这电话无端叫醒，显然很不乐意。以前悠悠早出晚归，也并不来电通报，今天多此一举显然不太正常，但姐夫似乎也没多想。 啊，那你去加班吧，后天你姐还要去医院复查，你明天啊记得带点钱回来啊。 姐夫说到钱，悠悠没了回声，他很难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挂了姐夫的电话，悠悠交了通话的费用，同时数数身上的钱数，仅有200出头。这时他似乎突然下了决心，他要回去，他要把这200多元钱交给大姐，让大姐好去医院复查，以免万一自己被警察抓住，万一这钱被警察搜去，大姐那边岂不人财两空。后来悠悠对我说过，他那时还想要打个电话给我，向我通报这个事情。他说他把一生所有的事情都向我说了，包括那些从不识人的隐私，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我成了他的一个历史记录，成了他的一个人生见证。他的故事横空出现这样一个烂尾，他觉得也该不加隐瞒地说给我听，以便记录真实完整。但这个电话始终又没打，原因是他当时的心情太差。悠悠当时的心情几乎是在告别人生，这样的心情也许事后才能解读，因为以悠悠有限的法律知识，他完全不能预料他将要承担什么责任。他自以为他的引狼入室对林家发生的血案有着显见的因果关系，因此他就成了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但是悠悠还是迈开双脚走出那家夜间营业的餐厅，走进初冬乍寒的深夜。深夜的街头行人稀少，悠悠踩着凝固的灯晕踽踽独行。他决定步行走回自己的旅馆，因为夜间的公共汽车踪影难觅。他也不想再把那仅存的200元钱拆作车费，哪怕他为此可能要走上一整夜。这时的悠悠已不觉得寒冷，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有些悲壮，那一步步似乎都在走向一个终结。他的人生虽然短促，虽然乏善可陈，但回首看去依然让悠悠留恋万分。最值得留恋的无疑还是周月。悠悠一路夜行想的都是周月，这个离他越来越远的少年依然是他大难临头的精神寄托，毕竟他们曾经朝夕相处，曾形影不离。悠悠敢断定， 自周月懂事之后，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曾像她这样近切地进入过她的生活，接触过她的身体。得到这样机会的人大概唯有悠悠。那一夜，悠悠走过大半个北京，深夜独行，也最适于重温那些曾有的憧憬。他走回旅馆时，天边刚刚发亮，清晨的薄雾强调了初冬的阴冷，也遮住了太阳的光芒。太阳实际上已经出来了，但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都被这若有若无的雾气弄得迷蒙不醒。旅馆的地下室里静静无声，就连需要赶搭早班火车的游客都未苏醒。门房那位守夜的老头神色异样地看着雾中进来的悠悠，那目光似乎有些好奇，又有些厌恶。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在外面鬼混到清晨才归，能有什么好事？那老头一定这么想的。悠悠反正也无所谓了，他还冲着那老头笑了一笑，笑得老头不知如何接应。悠悠走过大姐的房间，驻足侧耳倾听。大姐还在熟睡，门里静息无声。于是悠悠继续前行，行至自己的房间，发现门口的灯泡坏了，只能摸索着钥匙开门。门开了，悠悠还没有把钥匙收起来，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一下子拉进了屋里，紧接着身后的一个黑影山一样的压来，钳住了他的双肩，用力往下一摁。也许是角度不对，也许是那个人没有站稳，悠悠不但没有倒下，而且在他惊声尖叫的同时本能地向外一挣，竟从黑影的怀里挣脱。同样出于本能，他紧跟着狠狠一脚朝那黑影踹去，黑影应声而倒，屋门的出路豁然洞开。悠悠夺路而逃，他能感觉到身后有好几个人从屋里追了出来，悠悠听不清楚他们喊了什么。有一个人拽住了他的一只胳膊，他甩了一下又甩开了，甩开之后又被那人拽住，他反身打了一拳，也许又是下勾拳吧，谁知道呢？下勾拳出其不意，总是非常有效，那个人的手立即松了。但这时又有两个人扑了上来，一起将他扑倒，并且不再轻敌，不再给他任何反抗的余地。悠悠的手脚及头部都被巨大的力量攫住，无法再动。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悠悠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了自己住的旅馆。在他刚进门的时候，突然的就被从黑暗当中扑来的一群人摁到了地上。他们的力量让悠悠感到了疼痛，但悠悠忍住了没有出声。他听到头上的那个人低声的喘息，大概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好了好了，哎，铐子快点。 手铐坚硬的肢体随着这一声喊撞击着悠悠细嫩的皮肤。悠悠没有戴过手铐，但似乎对这冰凉彻骨的滋味早已深知。很多人包括姐夫都被走廊的这番叫喊声打斗声惊醒。悠悠看见姐夫披着衣服走了出来，跟着一帮看热闹的房客伸着脖子向这边张望。当姐夫看到背靠的人竟是悠悠，连忙脸色苍白的过来问道： 哎，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了？ 话未说完，就被一个比他粗壮的便衣警察一掌推开。悠悠听见姐夫的声音胆怯的抬高： 他怎么了？你们凭什么抓人？你们是哪里的？ 但是没有人搭理。便衣们拖着悠悠上了台阶。很快初升的太阳便刺得悠悠睁不开眼睛。悠悠没有想到雾会散得这样彻底，这样迅速。悠悠被押上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便衣们让悠悠在两排后座的中间蜷缩于车厢的地面。他看不见窗外，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感受到车子的行进，感受到发动机的震动和路面的坎坷。他本以为上车后警察会动手打他，为刚才在他的拳脚下吃的亏进行报复，但意外的是警察们没有。不但没有，一位年长些的便衣甚至还端详了悠悠一眼，惊讶地出声问道： 呀，你多大？ 悠悠仰头看着他没说话。旁边的人替他回答： 哼，也就十八九岁吧。十八九岁？十八九岁跟我的女儿差不多，怎么就干这事儿啊？你女儿有他这两下子吗？他那一脚把小张给蹬得现在还直不起腰来呢。张，你回去赶快上医院检查检查去啊，要是转成什么小肠疝气，你老婆非给你离了不可。我怕什么？反正有你媳妇在呢，幸亏今天踢的是我，要是轮着你啊，等于给你做一变性手术了。 车一开，便衣们就这样互相说笑着，只有车头的一个声音严肃不苟。悠悠看不到那人的面孔，只能隐约看到半个笔直的背部。那个人一上车就开始拨打手机，在和什么人汇报刚才的战果。车子把他们拉到了一个院落，警察们把悠悠拉进一间屋子，进屋后把他靠在椅子上便不闻不问。悠悠看到人们进进出出，听到有人在大声喧哗，还听到门外走廊上有人接听电话，声音中流露出压抑不住的兴奋。 抓住了，钱呢？也查到了。好，我马上报告。哎，你们现在在哪儿？ 终于有人过来问到悠悠了。 悠悠被带到一间正正规规的审讯室里接受讯问。警察们详细地问了昨天晚上他们一行四人去林家别墅的全部过程，每个细节都必须谈清。谈完之后，他们还让悠悠在厚厚的记录纸上摁了手印，还让悠悠在一个手印提取器上也留了手印，十个指头和两个巴掌无一遗漏。取完指纹，警察们正要将悠悠带走，悠悠突然开口说有事相求。 什么事？ 我在这里，你们要不要告诉我姐姐？ 你姐姐？你姐姐在哪儿啊？ 就和我住在一个旅馆，她和我姐夫住在七号房间。 哦，七号是吧？走，我们会通知他们的。 你们能快点去吗？后天我姐要去医院复查，我这里还有200块钱，麻烦你们给我姐夫带去。 悠悠被抓上那辆面包车的时候，身上所有的口袋都被便衣们翻过，他身上还有200块钱，警察言知道，既然他们没有拿去，就说明这钱的所有权还是属于自己的，悠悠可以自主的使用，所以悠悠才敢主动提到这钱，并且相信这钱要是偷给警察，大概不会让他们贪了。沈悠悠的警察看了一眼，见这个女孩也真是可怜，但是他们没有答应悠悠的要求。 这么着吧，钱呢你先留着，什么时候可以让你大姐来了呢，让她自己来取啊。 然后警察们就走了，但他们走时脸上的态度比他们刚刚进来的时候显得和蔼了一些。悠悠被带到了一个看守所里，关进一个单人的牢房，然后吃了别人送进来的午饭。悠悠这时候才让思绪走出惊慌和僵滞，开始胡思乱想。先想大姐和姐夫，他们要是知道了自己惹了这么大的祸端，作何感想？又想自己的未来，未来的生活将会怎样？想到头疼的时候，悠悠突然疑惑了：公安局是怎么发现的呢？悠悠后来知道，那天晚上最先落网的是阿菊和德子。他俩在悠悠跑后即与李文海分手，在寻找旅馆的路上被巡逻民警叫住盘问。德子袖口沾有血污，那是在摘取死者手上的钻戒时落下的证据，再加上他们行迹可疑，稍加质问便神色紧张，于是被刑警带回警局进行调查。警察们将两个人一分开，阿菊就先慌了，很快供出了主犯李文海。他向警察们详细描绘了李文海的衣着相貌以及那辆红色富康。阿菊还交代出了自己的住址，交代完住址以后，在警察的穷追不舍之下，他又供出了悠悠。李文海那天连夜驾车出境，在天津附近的新港被警方抓获。天津公安局根据紧急协查令，在新港一家酒店的停车场上发现了那辆可疑的富康，查获了富康车后备箱里的300万现金。20分钟以后，又抓住了刚刚在这里开了房间、正在洗澡的李文海。时间是在悠悠被押进公安机关那间办公室，并且被铐在椅子上的5分钟前。李文海的被捕使案情大白，悠悠和阿菊于是被认定无罪。德子过去曾在悠悠面前夸奖过李文海如何仗义，这一次据说李文海果然挺身承担了一切，不仅开脱了悠悠和阿菊，也开脱了德子。他供认这桩入室抢劫杀人案均是他一手策划，他事先并未与同行的三个人泄露杀机。进入林家别墅后，他才突然发难，拿出手枪向主人索要钱财。 当林荣志表示拒绝并想夺枪自卫的时候，他随即开枪将其射杀，然后又不由分说地走进卧室杀死其妻。李文海说，他是用杀人的方式迫使德子上了贼船。在李文海杀人后，德子不得不与其共同对林家实施洗劫。李文海入室抢劫，连杀两人，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经查实，他以前在仙泉就有犯罪前科，在南方某地也涉嫌一起抢劫，显然罪不容赦，因此他索性大包大揽，冲个好汉，至少把德子从生死线上拯救了回来。事后法庭审判的结果也确如李文海所求，德子因缺乏杀人的证据，被定为参与抢劫的罪名，一为胁从，二为初犯，故被从轻发落，判处有期徒刑15年。阿菊和悠悠都没有被移送到检察院去，他们都被认定为遭到裹挟的不知情者，从而先后被公安释放。阿菊比悠悠早放了一周，因为他在本案中几乎全无过失。相比之下，悠悠则有些不同。悠悠自从那个小巷逃走之后，直到第二天清晨在旅馆被捕，间隔整整6个小时。在这6个小时当中，他没有报警，因此有知情不举或包庇的嫌疑。而阿菊则对警察解释，他曾试图报警，但一直被德子盯死，无法逃身，所以还是阿菊聪明，能把自己拖得干干净净。而且阿菊被捕时规规矩矩，束手就擒，不像悠悠还给警察一拳一脚，有暴力拒捕和袭警之嫌。特别是挨了悠悠一脚的那位刚刚新婚不久的年轻民警，抓完悠悠还真的在当天就到医院检查下身去了。所以悠悠比阿菊迟了几天才被放了出来。我是悠悠被放出来后第一个和他见面的朋友，作为本案案发后最早进入现场的证人之一，我那一阵子经常配合警方采集证据，因而和他们都混熟了。我在和一位警察通话的时候知道了悠悠当天就要释放的消息，之后即赶往看守所接他，想给悠悠一个惊喜。不料悠悠走出看守所，一见到我时眼圈立刻发红，虽然勉强挂出一丝感谢的笑容，但其中充满的却是无尽的倦意。那一天我用出租车送悠悠先回了旅馆，在那个旅馆里我见到了他的大姐和姐夫，我目睹了他们姐妹撕心裂肺的抱头痛哭，还有与悠悠的姐夫做了短暂的交谈。悠悠的大姐比我想象的要漂亮许多，也比我想象的要苍老许多。她虽然眉清目秀，甚至比悠悠还多了几分女人的温柔，可惜病容满面，让她比20几岁的实际年龄大了半轮。她和悠悠站在一起，面色和精神均明显不如。悠悠虽然这一阵子饱尝牢狱之苦，但脸上的皮肤和精神上的少女之态却依然蓬勃如初。悠悠被抓时身上的200元钱并没有来得及转给大姐，大姐这些天看病吃药的花费全是姐夫出的。悠悠以后从大姐口中听说姐夫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那就是倒卖二手手机，这活人人可做，也能挣些小钱，只是比较辛苦。在悠悠坐牢期间，姐夫回了一趟仙泉，把一只用借来的200元钱买下的二手手机用800元钱卖掉，回来后还了借款，扣去路费，还净赚了400多元，前后不过4天功夫。从投入产出率来说，从与卖菜和开火锅店比较来说，这生意确实是事半功倍。 从资金周转的天数来说也是最少，所以悠悠姐夫那一天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像悠悠说的那样愁眉苦脸。他和我闲聊的时候似乎心情不错。那天见过了悠悠的大姐和姐夫，我又陪悠悠去了爱博医院，去看望尚在医院治疗的那位邻家少东。这一天距离血案发生已有半月之久。林信成对父母不幸的前后过程当然早已知晓，在这半月之中，他曾两次托人把我请到医院，于病榻之侧推心置腹。几次长谈之后，我越发感觉这男孩的内心其实极为丰富柔弱。父母骤末让他原本封闭的心灵更加趋于内向，他把我这个相交不久的朋友当作病中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他对我谈了他对父母的热爱和对家庭温暖的依赖，虽然父亲是个商人，难免无商不奸，母亲沉迷烟酒，而且管他太严，严得有时近于苛刻，但是他还是爱他们，因为他们不仅给了他身体发肤，还避免让他心灵孤单。他从生下来那天就百病丛生，所以和健康的孩子心理不同，他比他们更加脆弱，更加敏感，更受不了遗弃和欺骗。而只有亲生父母才最可相信和依赖，其他人说的话、做的事、许的诺、发的愿，谁知道他们是为了你还是为了他自己呢？除了父母之外，林信成也相信过别人，至少他相信过裘慧敏。裘慧敏让他尝到了爱情的激动和寄托，也拿走了他的信任和童真，甚至让他离开父母和安逸的家，在外面住起幽会的巢穴来。林信成曾把那两个人的小天地当作自己未来的家，当作了灵魂的栖息地。也许他的幻想压抑得太久了，一旦萌发就太逼真，逼真的他都忘记必要的冷静了，逼真的一旦发觉是骗局，几乎等于逼他去死。和裘慧敏这场有始无终的恋爱后，林信成对一切异性都持有一种恐惧感，他看不透那些妩媚的微笑里是不是都藏着一把刀。悠悠也许是林信成无意吃下的另一剂迷幻药，他的纯真与直爽像一道透明的阳光，打开了林信成封闭的心，让他每次和悠悠相处都被什么东西触动着。特别是悠悠失身的那一夜，他不知为什么不但没有鄙视感，反而满怀怜悯的心。悠悠以一个受虐者的形象让林信成在刹那之间爱上他了。林信成第一次在病床前和我谈到悠悠的时候，他的确用了这样的词，他把悠悠形容为一剂迷幻药，他甚至认为正是因为自己误食了这剂药才把父母害死了。我第二次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的神经已经趋于正常了，可能公安已经告诉他悠悠与此案是无辜的。他再次和我谈到悠悠的时候，思维就显得理智了。听我说到悠悠至今还关在看守所，他的反应显然是焦急的，他问我能不能到公安局去保他，出些钱也丝毫没有问题。我告诉他，公安局既然已经认定他是无罪的，放他出来那是迟早的事情。林信成几乎是必然的还和我谈到了他的儿子，那个还没有学会说话的孩子不仅是血案的幸存者，也是家仇的唯一见证人，也是林信成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的亲骨肉，是林家整个产业的继承者。林新成说，也许明年，也许明天，他再发病就不会醒来，那个时候信诚公司就归这个孩子了。说到这个孩子，孩子正在医院里，正靠在林信诚单薄的胸前玩玩具。孩子是林家的保姆抱来的，如果仅看林信诚那张幼稚的脸，谁也不会相信他已是做了父亲的人。林信诚的伤感让我生出几分担忧，我悄悄跑去问医生，和林信诚那番悲观的论调比，医生的说法还算是乐观。医生说，林信诚目前已经脱离危险了，下部还需要巩固些时日，得这种病自己的心情很重要，应当既来之则安之，最好找个地方休养一阵子，把自己的生活调理好，清心戒欲，少操心，平时要和要好的朋友聚一聚，尽量避开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只要如此这般的调养好，心脏病的人也有不少是长寿的。我陪着悠悠去见林信诚的那一天，林信诚的气色已经好多了，午后的阳光正明媚，林信诚正在医院的花园里陪孩子玩，那孩子坐着一辆手推的儿童车，让保姆推着快步跑，跑得越快他越笑，笑得大人都很开心。林信诚开始也跟着他们跑，几步下来就累了，停了步子，微微喘着气，看着保姆推着他的小儿子，笑声越来越远了。这时林信诚无意回过头来，看见我们由远而近地走了过来。这是我在林信诚的脸上很少看到的笑，天真灿烂，又有几分父辈的慈祥。那笑容与悠悠的目光相碰之后，才渐渐地收束起他的光芒。林信诚意外地看着我们，有些结巴，有些紧张。悠悠，你出来了。悠悠最初没有应声，我不由从旁边轻声的提醒，哎，他问你呢。我没想到悠悠竟会突前一步，然后扑通一声跪在林信诚的面前，双手扶地，重重的一头磕了下去。这场面林信诚显然没有料到，他甚至有点看不明白，他愣愣地站在原地没动，愣愣地说了一声，悠悠，你干什么？悠悠的头碰在地上没有抬起，从背部的抖动上我们看出悠悠在哭泣。我帮林信诚把悠悠扶了起来，我们都看到悠悠的眼泪把整个面颊全都打湿了。林信诚又说了一句， 你别哭了，然后就不知所措地沉默下来，他没说出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说一句宽恕的话。他没说不代表他不宽恕，而仅仅是因为他不会说。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